伴与我，终于不管呼吸都却有你 不要搂搂抱抱，我要安静不被打

觉得我是种默认，看气氛急速降温就不必问、啊、你用温柔的眼神你哄了所有女生，喊别人非常大声却不认真，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，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何必假为 baby 都不想当，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

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我是望着你像密密画满的记号，天使云雾那像踏着围绕紫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中光照大门口。真心比俘虏，我不做圈套，探索是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像什么？ 枝边一朵粉红莲花。